喂，Hello，又嚟女女广场嘅时间啦，新年快乐啊！咁今日有好耐冇同大家见面嘅癫猫， 好耐冇见啦。 好多好多听众咧不断地留言话我嘅癫猫去咗边啊，咁啊癫猫系非常受欢迎噶。咁仲有 癫猫因为有啲事归隐咗， 系而家又出山啦。咁仲有九唔搭八纯情哥哥仔啦，系啦，咁新年快乐先啦，咁我哋啱啱过咗系圣诞啦，咁又新年啦，咁踏入2015年又有好快二月又嚟啦，又系呢一个情人节啦，咁啱啱就想同大家咧做一个赛后检讨，加上咧即系等大家可以有一个即系吸取一下教训咧，咁等下嚟紧唔好濑嘢，就系咩咧？就系咧圣诞节你送咗啲乜嘢俾男朋友，或者送咗咩俾女朋友？即係令到人哋係非常之，即係你嘅伴侶係非常之咁唔高興嘅咧，或者可能你送咗啲禮物俾女神，令到個女神即係非常之咁著火嘅咧咁。咁我哋講下，即係通常男仔咧禮物好難買嘅，我又覺得咁。但係女仔咧唔好以為好易買喎，你買就容易，但係好容易賴嘢中伏喎。咁有冇試過？點解試過？有冇試過收嗰啲禮物係你會令到你好著火㗎？ 当然系有啦，收完之后哇，真系扑街，我宁愿去送个地拖俾我咯。 点 解？ 点解咧？点解咧？ 因为我个人比较现实，咁我已经讲咗话有啲嘢我唔中意，即系我觉得我最憎收到嘅礼物就我讲咗话我唔捻中意嗰样嘢，跟住佢死系都要呃嗰样嘢送俾你，即系佢自以为佢一番心意，跟住好捻付出好乸多，跟住硬系送俾你，但系问题系。佢送俾你嘅时候，你根本系完全唔想接受嘅嘢，即系正如我唔中意食榴莲，佢夹硬买一箱榴莲去你屋企。 想 当 我得面， 但好多男仔好中意犯呢个错误嘅。 但系佢已经系好清楚，你已经好清楚话俾佢知，嗱，我唔中意嘅嘢 啦。我起码重申过350次，都话我系完全唔中意嗰啲嘢嘅，系啊。 唔係，但我想知係嗰個男仔，佢係一早買定咗，新聞唔送好撚嘥啊？定還是佢係覺得，女人係咁噶啦 ，say no say yes 噶啦，即係佢話唔要唔要，即係要噶啦咁樣。 佢覺得我係嗰啲，即係佢覺得女，佢就係好似你咁講咯，就係、是、覺得女人就係話把口話唔中意，其實個心係中意。但係問題，我已經同佢講過好撚，我後屘我同佢傾偈，我就話其實我哋大家溝通係咪要加個暗號啊？我加句屌你老母嗰句係咪先認真啊？咁你要我讲几多次你先觉得我真系唔中意嗰样嘢？我真系唔中意，大佬。 我好好奇啊，你咁究竟佢送咗啲咩俾你咧？其实 嗰阵时咧就系、是、其实我都唔知真系好多男人都犯嗰个错误，我真系好啦拗头。嗰阵时咧，我就系话咗因为我本身我屋企就养咗好多小动物嘅，咁咧就已经系成日要打扫啊，剩嗰啲啦。咁咧我就好唔中意嗰啲咧，即系嗰啲好咧冇用咧，摆屋企唔知做乜春嗰啲手工艺品嗰啲咁嘅嘢嘅。 O K， 系啦，跟住 系唔争嘅。 跟住后屘，跟住仲要肉酸啊嘛，跟住 肉酸后屘真系 taste 问题仔 ，OK。 跟住后屘，咁即系佢仲要，因为嗰件嘢咧，嗰样嘢系一个纸接嘅心心，咪有啲咧，咪我唔知佢接到一个个三角形，又砌埋一个个心，即系立体嗰心心嗰啲咧，你知唔知我讲边啲啊？ 我唔知啊，但系系咪类似系有一个玻璃里边好多心心嗰啲啊，都系嗰啲咁捻打扮嘅嘢啦，系嘛？ 系嗰样嘢系仲复杂嘅，因为佢系要攞啲一张张长唔知正方形、长方形嘅纸接到一个个三角形。 是你都发现咗系一个好复杂嘅嘢，都证明你都有睇过。 我睇都冇睇过，我叫佢影张相我睇。跟住后屘咁，我同佢讲咗，因为嗰阵时系。我记得是情人节嘅，就唔系圣诞节。跟住咁嗰阵，我个可能醒嘅男朋友啦。跟住我同咗佢讲，就话我唔中意呢手工艺。咁佢一早已经喺度扬晒，就话要又话要接个嗰啲咁嘅湿鸠心心俾我啦。跟住后屘讲咗话我唔中意呢啲嘢嘅，我屋企真系唔想打扫呢咁嘅嘢。 咁但系都好 serious 嚟同佢讲话，表示过你真系唔中意咯。 我表示过起码300多次咯，我都话。跟住后屘去到最后，佢都死都系要接俾我。跟住佢接咗一个礼拜，接到只手指都损埋。咁但系问题，咁你系咪戇鳩啊？跟住之后，你自己喺度接得你又辛苦，你又觉得你为我付出好多，跟住你为咗我你付出一番心意，哇！我对你好捻好啊，我对你付出好啦，多心意啊。咁但系问题，我收到嘅时候我都好啦 O 嘴咯，我同你讲咗350几次啦，跟住完全唔捻听我讲嘢噶咯，跟住仲要送埋啲冇用嘅嘢俾我，扑街！你送嗰个心心俾我，佢又起角啦，跟住又黐毛啦，我屋企养咁多动物，佢又黐啲毛喺度，跟住仲要我扑街，仲要我拎去吸尘，咁你唔系收个地拖好过，地拖我都可以攞去拖下笪地啊，啱唔啱 啊？一个心形嘅地拖咪 OK 咯， 好难买心形啲地做。 你系咪想打？ 即系佢都系嘅。我试过咧系不过真系好蠢。我试过咧，因为我系嗰啲金属敏感嗰啲嚟嘅，即系我天生金属敏感，我戴所有嘅，即系我唔系好戴 accessory 嘅。就算我 真係要帶呢，我可以帶，我淨係可以帶譬如水晶啦，或者係即係純金啦、純銀啦，即係呢啲呢，但係我以往我直情係連純銀都唔得，我直情一定要帶金嘅。咁又戒指又係啦，戒指佢如果 你 是嫁到的，我是啊，因为我如果我是戴，譬如我戴戒指，佢就算讲到明是纯银包白金呢，我都会烂手的，但是我一定要戴真金咯。我纯银包白金我是可以烂到呢，隻手是直情是勾到流脓陷脓出血啊剩啊那些，是好耐都不好那些来的。所以我就唔戴囉。咁我都已經係，即係我都知道有好多女仔呢都好鍾意戴 accessory 啊 ,NSB 啊，乜乜物啊嗰啲嘅。咁Swarovski 啊嗰啲。咁但係我係真係，我真係冇辦法，我真係唔收得，因為你俾我都係平買易變嘅啫，係咪先。你俾我做乜 Q 啫。咁通常我都好貼心地同佢講，我話你唔好送 accessory 俾我啦。一嚟貴啦，我又唔係好鍾意，即係我又唔係好好名牌，你送個 NSB 嘅耳環俾我，我又唔會覺得好勁，又唔會覺得好型，我淨係覺得我戴撚咗我隻耳仔一定會發炎。咁所以我就一路就落咗 order 叫千祈千祈唔好送啦。硬係有啲人要送㗎喎，唔撚知點解喎。即係真係講撚到明，佢話喂唔好，真係唔好送呢啲嘢俾我。 我都唔係啊，我想知呢個係一個係男女嘅問題啊，定係咩問題呢？點解啲男，我唔明係蠢定唔蠢，即係你見佢平時好似冇咁撚蠢㗎喎，但唔知點解呢啲嘢呢，佢就我唔知佢自作聰明定做乜撚嘢呢。不過你明明係講咗九百幾萬次呢，跟住硬係永遠都唔聽你講囉，跟住仲自以為是自作聰明送咗俾你，跟住佢覺得佢應該，你應該好撚感恩，好撚多謝佢，跟住佢跟住後屘大問題完全係唔會今日件事。 系啊，同埋我屋企咧有个人咁差唔多人咁高嘅小，差唔多成米几嘅史迪仔，好大，因为我好中意史迪仔嘅。咁其实你女仔总会有啲公仔中意，譬如可能中意 Hello Kitty 啊、叮当啊、史迪仔啊各样咁样样啦。咁我中意史迪仔啦。咁你 suppose 你行过 Fairyland 啊嗰啲，系咪叫 Fairyland、Candyland 啊嗰啲？咁嗰啲铺头精品店你都会即系。見到史迪仔你都會望多兩眼㗎嘛。咁我上次試過就行街，咁明明佢喺門口就擺咗隻好大隻嘅史迪仔喺度啦。咁跟住我望望，哎呀好得意呀，咁我講咗句，咁我話跟住後屘佢嗰陣時嗰個男朋友就啊買俾你啦，咁幾嚿水啫。我話唔使喎，我話你買俾我都冇用喎，一嚟我間房好亂喎，不嬲都同我啲朋友講我間房亂撚過地獄㗎。咁同埋即係二嚟呢件事。 無間嘅地獄。 係啊，同埋你諗下呢件事即係係好牙定，你諗下一個史迪仔係幾咁牙定，我有機會我影張相擺上嚟俾大家睇下嗰隻史迪仔有幾咁大隻。咁好啦，咁跟住我已經講到明，我話真係間房冇位擺，我你唔好買呀咁。咁同埋其實我屋企已經係一堆史迪仔喺度啦，即係唔同嘅 size 呀、精品呀、杯呀、各樣嘢呀咁樣都已經好多史迪仔嘅嘢。咁佢就我好啦，咁唔買啦咁。咁後尾就好自作聰明地啦。咁我都已經講咗，我唔係唔鍾意，我鍾意嘅。咁但係真係冇位擺嘛，唔通我真係擺出門口咩？ 我覺得你呢個都情有可原，對喎。起碼你真係鍾意史迪仔，你真係鍾意過嗰樣嘢啊。 係啊， 我嗰啲係喎，我嗰啲係我講撚到明，我唔鍾意，唔鍾意同唔鍾意同唔鍾意噶 咯 喎。 嗰次咪係咯，嗰次跟住後屘就係佢，咁跟住佢就買咗個史迪仔，就買咗嗰只史迪仔嚟，跟住就自播收工啦。啲同事就哎呀好 sweet 啊，乜乜物啊咁樣樣，咁。跟住完都懵懵懵，哎奶嘢啦，咁嗰刻都會即係有少少感動嘅，咁但係即係佢就係覺得你感動啦，你啦感動啦，即係你行咗街，你行街望咗一眼就我就即刻去買啦，我幾咁注意呢 啲。如果租翻嚟會好，會感受好啲咧？ 租翻嚟啊，仲衰，咁你從來不如從來冇喺我面前出現過，咪算鳩數咯。 咁啊，擺我屋企啦，如果係。 你知唔知呢只史迪仔？你知唔知呢只史迪仔擺咗喺我屋企喺個 Stina 差唔多六年啦。定八年啊，六年定八年啊，摆咗喺度，到而家都仲摆喺度。你抌咗佢又唔系，你唔抌，分咗手好多年噶啦，已经分咗手都四五年。你抌捻咗佢又唔系，你唔抌佢又唔系。但系你而家佢喺我屋企嘅状态系点咧？咁我平时咧起身咧，我就摆，因为我只猫又喺度行嚟行去，大家听到猫叫啦。咁佢平时咧。我瞓觉嘅时候佢就会喺地下咯，跟住我瞓醒觉嘅时候就会执翻佢上床咯，因为要行啊嘛条路。咁跟住系啊，跟住有时你瞓下觉嘅时候，你见到佢唔知可能唔知摆一脚就硬咗佢落床啊咁样。即系我系觉得见到佢由开始嗰刻系都几得意啊，都系一番心意。你到而家我开始有少少怨恨佢，屌你老味真系好卵牙定啊！系啊，我谂紧我不断地思索谂过好多次，不如抌烂咗。 所以我咪成咯，我连嗰。最后接嗰个心，我连收都冇收到，我叫佢求两期影张相俾我望下得啦，自己收埋佢啦。 系啊，咁你咪可以留翻下一手咯。 系啊，我理得佢，佢留翻下几手我都唔理佢啦。 哦，不过同埋系咩咯？我你啱啱帮我你讲咧，摆设啊真系好捻睇人憎嘅，即系学你话真系有风尘，你又牙钉。 即系我系好捻真心。 除非系自己好中意，即系你一睇，哇，嗰样嘢我真系好中意。嗰啲我觉得你见过我系好中意发晒癫，即系青光眼咁嘅样去望住嗰样嘢，嗰样摆设 OK 咯。屌你唔好你自己用你嘅 taste 去选择我屋企嘅摆设啊，大佬。 喂，但系其实又好难嘅，即系公平啲讲句，你喺即系个男仔嘅角度，咁一嚟咧，你除非嗰个女仔系真系觉得譬如 Facebook 啊嗰啲系许愿池咁样样啦，我摆上去，我要呢样嘢，咁即刻就有人送，咁唔系个个女仔都系咁噶嘛。咁有時有啲女仔同埋真係會扮撚曬嘢咁樣，送俾你唔要咁樣咁 啊！但其實送禮物俾我好容易嘅啫喎。其實咧，因為咧我係淨係中意某啲嘢，我都同我啱啱對上分手嘅男朋友講到明，我淨係中意嗰啲嘢，基本上你淨係送啲嘢俾我就得嘅啦。無論生日、情人節又好，聖誕節又好，過年又好，乜鳩嘢節日都好，你淨係送嗰樣嘢俾我得嘅啦。啊！佢永遠都唔撚送過，屌柒佢！佢話，你知唔知佢同我講話？你知唔知佢同我講話咩？我接受唔到咯。跟住後屘我話，我有一次講過，頭先我講個理論，即係榴蓮嗰個理論咧。咁我話你送禮物，你係送啲人哋開心，人哋中意嘅嘢得咯。你諗得你自己做到啫，啱唔啱？即係你係咪吹撚到彈係嗰陣時？ 啱，絕對。我嗰陣時我收過有收到好多禮物都好抵死嘅，呢啲咩擺設啊、相架啊嗰啲，屌你影個相架嚟，我真係想掟撚死佢，你知唔知？撲街而家邊有人曬相噶？係咪啊？你電子相架都好啲啊！你電子相架你 USB 入咗啲相上去，佢都仲係真係轉啦！我屌佢老母！ 話俾你聽啦，我屋企個電子相架擺撚咗六年啦，都未開撚過。 真係㗎？可以下年聖誕禮物掉翻出去抽喎、 啊，都唔知去撚咗邊，可能抌鳩咗啦。 真係，我真係覺得好奇怪。不過係嘅，電子相架擺喺度又好似你屋企祖先嗰個神台咁樣。 會住嘅又會。 系啊，神台咁样，同埋收过最捻抵死，我试过收过扎花，我系咁捻大个女未试过收捻过扎花，系咁捻肉酸，真系好捻肉酸。佢系咧，咁话说咧，嗰个男仔咧就啦，咁就话喺屋企楼下等啦，因为我屋企即系住地铁站附近咁样样，咁就喺屋企楼下地铁站等啦。咁吓 都几易等， 都易等噶，都易等嘅。咁跟住佢，譬如佢let's say佢约咗我六点啦，咁佢因为佢都几惯性地系迟到嘅，咁所以其实我通常我约人咧，我都会约喺嗰个地铁站等。咁佢 OK 啦，咁打俾我话到咗，咁我先至会喺楼下落去，因为我屋企嗰阵落去系一分钟嘅事嚟嘅啫。咁跟住我都已經冇乜點理佢啦，咁我就喺屋企等啦，咁等到六點半咁佢終於話啊，我而家落車喺地站行緊上嚟啦咁樣，咁好啦，咁我就落去等啦，就見到佢咧，一落到去咧，我望到佢咧，我就淨係想即刻衝翻上樓，即係閂埋道門熄電話咯。佢係拎撚住扎花喺個地鐵站嗰度等我啦。咁、那個扎花我形容一下佢係咩花啦？佢一扎玫瑰花嚟嘅，先 make sense 係咪一件事？咁但系佢系一扎玫瑰花，系冇其他嘅玫瑰花，佢真系一扎玫瑰花，一扎 玫瑰花。系啦，我见过，我睇嗰张相，我睇过。 都系成手血咯，佢都冇剪啲。 唔系嘅，佢有透明胶袋包住嘅、哦，然之后底下有条橡筋绑扎捻住嘅。 橡筋， 系啦，系橡筋，即系佢系冇任何包装啦，冇任何嘅衬托啦，冇丝带啊，乜柒都冇，咁底下佢系一，总之佢系一扎花，佢系点讲咧？佢系好似咧，你好似系花墟咧，即系你啲花店去花墟嗰度攞批货嘅时候咧， 系啦，唔系你或者你系啱啱零售完，但系你唔系买嗰啲送俾人嗰啲花，你只不过系零售佢嗰啲，求其买束玫瑰花咁样走啦，仲有个套捻住嗰个头嗰啲， 系啦，你翻去自己要，仲要佢可能要刮个刮咗嗰啲刺啊，剪收下佢啊，即系嗰啲嚟嘅，或者你买花你都仲要嗰啲咩满天星啊、爱丽丝啊、乜乜物物嗰啲，即系唔同嘅花，即系将佢砌翻埋。你 suppose 你平时收到嘅花系咁样样噶嘛？咁跟住后屘我见捻到我已经扑街啦，已经即刻好有冲动想冲翻上楼。咁跟住后屘我望住佢，我话哇，跟住我真系忍唔忍住，我话你做咩？拜山嚟啊，啱啱你啱啱拜完山嚟啊，咁样 你点知噶？ 玫瑰拜山嘅咩？咁跟住我啱啱拜完山嚟啊，咁跟住佢唔系啊，送俾你噶，咁我唔要啊，我唔要啊，我未死啊，咁样啦。咁跟住后屘佢话唔好啦，你要啦。佢仲要同我讲，我特登喺花墟买，我行咗成日嘅啦，就系为咗买呢扎花俾你。我心谂，屌你老母，你行入花墟，你求鸠其揾间花店啊！佢哋嗰啲现成扎好一扎一扎嗰啲，讲紧一百几十蚊， 五十蚊嗰扎都靓过佢。 系啊，因为我之后试过，隔咗几个月之后，我试过我自己买花送俾自己啦，好悲惨地咁样样。咁我 嗌花嫂，真係行入去嗰間叫做咩花墟，你行入去第一間鋪頭，佢已經有一扎扎細細扎嘅一扎花，已經扎好實好靚嘅$50啫，任你揀。咁你求其執一扎啊，你都已經即係你都已經靚過佢啦。好啦，佢就喺度即係好撚可憐，用小狗似嘅眼神望住我啦。咁佢話我揀咗好耐㗎啦，呢扎最靚嘅我特登買俾你㗎咁樣。我話我唔要啊，跟住佢話冇啦，你要啦。我話我唔撚會揸住呢扎嘢喺銅鑼灣行街咯。咁跟住然之後咩，佢就已經好咩，佢咁啊咁不如你攞翻屋企啦，咁樣你攞翻屋企先啦。咁我陪咗你拎翻屋企擺低先啦。咁跟住我心諗算啦好啦，咁就翻屋企。我仲要特登係運後門行，我即係唔敢行前門，俾我啲看更見到笑鳩我，你知唔知？ 看更仲有 taste 嘅咩？ 都有噶，咁跟住後屘咧，咁我運後門啦，咁啊上到去啦，咁點知嗰日咧，我媽喺屋企喎，咁我一開門，咁佢就即係我開門，我就冇閂門嘅，咁佢就喺 lift 口等我，咁我但係我屋企係即係好近 lift 口，聽到聲好應聲嘅，咁我一開門入到去，我媽翻見到我，咦你啱啱出咗去，你咁快翻嚟嘅？哦係，我擺低啲嘢咋，跟住遞俾我阿媽，我幫我擦起佢啦，咁我出街啊咁，跟住我媽點解好大聲嗰句説話，我肯定 lift 口都聽到，佢哇！做乜無啦啦整個咁嘅嘢咁肉酸嘅咁樣咯？佢應該嗰個人係喺門口係聽到咁樣嘅咯。佢咁肉酸嘅扎花邊個送㗎？咁樣我話人哋送㗎。佢話做乜送扎花送得咁肉酸嘅咁？咁跟住哎呀，我話真係你唔好講嘢啦，因為佢唔知嗰條友喺 lift 口等我嘛。跟住我又得啦，唔好講啦，我朋友等緊我出去啦，咁啊帶啲張花啦。咁跟住然之後尾佢就落咗去食飯啦。咁我都冇發佢脾氣嘅。咁然之後咩一路行，我真係終於即係忍唔撚住同佢講，我話其實呢送花唔係咁送㗎咁樣，佢話唔係咁送係點送呀咁樣。我話送花呢唔係送玫瑰花，唔係淨係得玫瑰花㗎，你知唔知講咩？唔係得玫瑰花咁仲有啲咩？ 係囉，咁仲有啲咩呢？ 住問啲貓，我話我應該點答佢好呀咁樣。啲貓話我你同佢講啦，應該仲要有幾支富貴竹喺度囉咁樣囉。跟住我係中間插兩支富貴竹，我話不如插劍蘭啦，啱拜山啊，即係激撚死我。跟住佢就話都唔係真係咁肉酸啫。咁我哋佢話佢喺美國翻嚟嘅，佢話咁美國啲人送花係咁送噶啦咁樣咯。我話你美國興拜山嘅咩？即係激撚死啊！你知唔知嗰扎花係我真係咁大嘅咯？ 我嗰陣時我有一次我又係好撚著噶嘛。嗰陣時咧同條仔鬧交啦，咁佢要氹花我啦。跟住後屘咧。佢就約我就咁我係唔搭得車唔搭得船嗰啲好撚麻煩嗰啲人嚟㗎嘛，即係搭車又暈車浪，搭船又暈船浪嗰咋啦。跟住後咪咁佢就咁佢明知㗎啦，跟住後咪咁佢就話咁我睇我話咁你安排囉，咁佢話要氹我，咁我話 OK 咁我出嚟你安排一件事。跟住佢呢就懶浪漫咁同我去赤柱啦。跟住咁你就大家都知啦，去赤柱就要經過好撚九曲十三弯嘅旅途即去撚到㗎嘛，转完又转转完又转转到头都晕撚埋，跟住就喺呢个唔知乜撚嘅地铁站就搵个小巴站扑街去氹我搭的士啦屌你。跟住我唔係话日日都要搭的士，不过你氹人系咪应该俾少少诚意啦。咁大家好啦，咁大家好啦，戇鳩咁喺个地铁站。 佢要氹你搭火箭都要搭㗎啦。 係啦，跟住后咪咁跟住后咪咁咁唔緊要，我冇出聲，我沿途都冇出聲，因為我睇下佢安排啲乜嘢出嚟俾我嘛。跟住跟住後屘我去地鐵站嗰度就轉小巴咁樣，佢就入到赤柱啦。跟住我已經黑面，即係已經黑面㗎啦。跟住後屘我一落車，我第一件事我真係衝去廁所嘔咯。我堅嘔，我真係暈車浪暈到嘔。跟住後屘佢 暈車浪㗎。 係啊，跟住後屘佢問我做咩？我話你問我做乜撚嘢？我話 有咗仆街，害死啊！ 我话你识我咁耐，我话你都知我晕车浪㗎啦，我话咁你系咪应该细心少少准备灵魂浪院啊，你要同我入赤柱都。我话跟住后咪你搭的士我都要食魂浪院啦，我諗因为嗰条路实在好撚多弯。跟住后咪一系你就唔好安排入赤柱啊。跟住后咪咁跟住后咪咁样试撚难呢，跟住黑撚晒面咁就走去食个晚餐啦。咁食完个晚餐呢，跟住后尾 出翻嚟呕喎。 系啊，跟住咪买，跟住之后咁入到去，跟住即刻冲入去屈臣氏买咗个云浪丸先啊！屌，跟住扑街，跟住后尾咁佢就跟住后尾佢就送个礼物俾我啦。跟住因为我系本身我系我唔系因为皮肤敏感唔戴 accessory， 我系因为我养好多动物，所以我唔戴 accessory。跟住后尾咁我已经讲紧咗十万九千几百次到啦，话我唔戴 accessory。跟住佢一打开又系以为我要好捻惊喜咁扑街，一打开系一条水晶嘅手链， 即系最捻夸毛啊，最捻夸衫嗰啲系嘛？ 跟住我话哦，多谢，我都唔知道可以讲乜捻嘢好，我唔记得嗰阵时我有冇发脾气啦，已经，因为好多年前嘅事嚟。 跟住后屘我真系拗紧晒头，我真系唔识讲，有阵时有啲嘢真系，我真系唔明点解可以，即系点解可以咁大意咯。跟住啱啱有一次又系，咁呢次其实又唔嬲嘅，不过你甚至有啲失望咯。咁、我对上嗰个男朋友咧就喺去完旅行，咁佢就买咗啲嘢翻嚟俾我。咁我就讲到明话我要乜嘢，即系可能如果嗰个款有，我就一定要蓝色，唔要红色咁样样啦。讲到明噶咯喎。WhatsApp 啊、Line 啊，全部已经降低、mark 低晒啦。跟住后屘，即系我讲到明我要乜，系咪好捻容易做先？我都唔捻使你谂啦。 嗯。 喂、啊，咁你仲想点啊？跟住后屘咁翻到嚟，我学睇啲嘢啊，全捻部都红色嘅，我屌柒你咁样系。跟住 哦，嗰位朋友系咪买错咖啡嗰个啊？ 系啊。 哦哦。 跟住咖啡嗰单嘢转个头讲，我讲埋我。唔系啊，跟住后屘， 阵间真系要讲。 跟住后屘，我嗰日我冇发脾气嘅，咁我觉得算啦，因为佢喺旅行拎翻嚟俾我啲嘢，仲重过佢自己买嗰啲嘢。 嗯， 跟住后屘算啦，咁一番心意，咁红非蓝色嘅分别啫，不过有少少觉得点解你咁即系做嘢唔做得好少少咁解咯。跟住后屘咁就翻嚟，咁有一日我同佢倾啦。跟住后屘佢话咁我咁辛即系大家冇闹交咪倾，跟住后屘佢话我咁辛苦买嘢买翻嚟俾你，咁我都唔系即系咁你都唔应该发我脾气，我话所以我都冇发过你脾气，不过我话件事攞翻出嚟讲啫，我话咁其实我都 WhatsApp 晒line 晒俾你话我要咩款咩色噶啦，我话咁点解唔可以拣嗰个色俾我咧？明明我见到你张相系有嗰个色嘅，即系佢拉完俾我先买嘛，我明明嗰张相系有嗰个色，点解要买嗰、那个？佢话咁我赶时间啊嘛，跟住后屘咁我觉得吓。哦好啦，跟住后屘咁佢就会觉得我唔应该发脾气，咁我嗰次我都冇发脾气，咁算啦一番心意。我而家呢个人咧个火收咗好多啦，已经叫做以前咧扑街嗰嚿嘢都掟鸠烂佢，抽头掟落去。 抽头。 跟住后屘咁嗰次之后咧，咁其实就即系失望啦，即系觉得你少少嘢都做唔好，唔系好细，即系其实系有少少好多积怨啦，即系好多嘢系由识佢到分手骨。永远叫佢做啲嘢，佢都做唔好，即系永远即系就算好小事都好，即系头先阿莎嚟讲啦，买杯咖啡都买唔到，咁、可以点啫？无奈，只有无奈。扑街！ 佢嗰次好好笑啊！佢咧买叫话咁我哋一齐去翻大陆玩啦，咁跟住后屘咧就话叫佢帮手买杯咖啡，咁我哋喺车度等，咁跟住咧啲猫咧已经咧系好细致地话俾佢听咧，佢要嗰杯frappuccino 噶啦，即系佢已经系讲佢，因为佢嗰阵时佢表哥之前买咧就买错过，咁所以佢表哥问饮唔饮嘢嘅时候，佢就话唔使，咁 我唔饮啦。跟住我转个头，我就叫佢去买， 系啦。 后屘咁我叫佢去买嗰阵时咧，我已经好。细致嘅形容，我话我要咖啡嘅沙冰，跟住后屘我仲问佢你有冇饮过斯诺冰，佢话有，跟住我话即系我要咖啡味嘅斯诺冰 ，OK， 跟住后屘我话跟住上面多 cream， 跟住我仲做埋手势嘅嗰下，跟住后屘 我喺隔篱，我可以做证， 系啦，跟住后屘咁，我已系不停咁重复系沙冰有冰好多冰，跟住嗰只啦。跟住后屘咁又话不如佢去买啦，我话唔使啦，得啦，等佢去买啦。跟住后屘阿秀你都估得好捻中啦，点？跟住扑街六合彩咁样见佢中，佢真系买咗杯冻咖啡翻嚟俾我咯。 佢系买咗冻嘅 latte ice latte 翻嚟咯。 系啦，跟住后屘咁嗰杯咁嘅嘢，跟住后屘佢就我一睇，我一呆一呆，跟住我都冇发脾气嘅。 因为我落车等佢啦，因为我落咗车，咁咁阿爹妈就仲喺架车度，咁我就见住佢嗰个男朋友咧，就攞住杯咖啡，攞住两杯咖啡就翻嚟，咁跟住以前男朋友就攞住杯咖啡翻嚟，咁一望到我离远望到嗰杯咖啡喺度荡嚟荡去，知道已经唔系沙冰嚟噶啦，我就同佢讲，哦你濑捻硬嘢，一定濑捻硬嘢，倒乜捻嘢都得，我错咩？我一定错，佢话应该唔会啊，佢话好多冰啊嘛，好多冰、啊。好多好多冰啊嘛，跟住后屘佢系买咗杯 ice latte 多冰咯，你明唔明啊？佢话好多冰啊嘛，吓仲唔够多？跟住我话你奶卵硬嘅，做乜卵嘢都？跟住然之后屘，跟住后屘我就已经搞开个，即系已经叫佢搞开个车门，我已经同啲猫讲，我话佢奶卵硬嘅，又买错啦，都话叫我去买噶啦咁。咁跟住后屘佢个望下佢攞啲咩嚟咧，就系一杯多冰嘅 ice latte 咯。 跟住我拎到杯咖啡嘅时候，我都冇发脾气嘅。咁嗰阵时就嚟过节啊嘛，咁啊费事，即系同埋我而家啲脾气真系已经好咗好捻多啦。以前我真系兜杯咖啡淋落去啦。跟住后咁我已经形容得咁捻仔细，有冇饮过斯诺冰？佢都话有饮过斯诺冰，我已经话系要咖啡味嘅斯诺冰，有几耐？ 件事。 咁跟住咧，我哋就 我已經重複過沙冰沙冰沙冰沙冰沙冰呢個字起碼十次。跟住跟住後屘，我同阿桑尼就好啦，唔抵得啦。跟住後屘我就直 我哋喺度諗，唔係因為我仲喺度講好説話嘅。我話其實因為我哋喺身處大陸嘅，咁我就話 我哋諗係咪大陸嗰、那個沙冰嗰、那個星冰落或者係嗰個字好難揾咧？會唔會係呢件事咧？跟住我同阿桑尼咧就走落車，跟住就走去揾 coffee shop 入邊，一入靚到去，哇！啲火冚冚聲咁起啦，到去。一我高个头扑街，哇鸡乸咁两大嘅字沙冰咁呢样 嘢，四个 menu 四个唔同 criteria 嘅嘢啦，佢沙冰系摆喺第最多眼一哇高头就望捻到嘅嗰个位置，沙冰下面就有 总之你唔系盲，你识中文字 系啦。 你都会睇撚到沙冰嗰兩隻字係沙冰沙冰沙冰好撚大隻字係沙冰。 最撚激氣係佢啱啱買返嚟嘅時候，我話你奶撚眼嘢，佢仲要堅持自己冇買錯㗎嘛。唔係喎，個店員同我講話呢杯嘢係最受歡迎。我話你最受歡迎一件事咁根本上唔係 最受歡迎，唔撚係沙冰 㗎嘛。受歡迎啫，係咪先？真係搞唔搭柒嘅屌你啦！喂，咪住先，講咗咁耐，哥哥仔有冇送有冇奶過？有冇送錯個禮物？ 我係送錯毛公仔啫，冇乜嘢。 毛公仔你送啲幾大 size 嘅先？ 都應該都好似你嗰只屎力仔咁大噶啦。 唔係， 咁你 頭先 聽到你點遠？ 你係送錯咗嗰個卡通人物啊？定係送錯 size 啊？定係送錯咩先？ 送錯 size 嘅。送錯 size 嘅。 送咗 size， 但你都係即係譬如係即係嗰女仔係譬如可能追 Hello Kitty， 你都真係送只 Hello Kitty 俾佢，你咪送只叮當俾佢噶。 買 Puma 嘅，咁我又唔會咁溝嘅。 Puma 應該好近期嘅事。咁但係嗰個女仔有冇發脾氣啊？ 買 Puma 就買即係以前嗰啲 Puma 啦，唔係好近期嘅啫。嗯。 哦，咁佢有冇發你脾氣啊？ 冇。 話送咁樣大隻俾我替死咩？紙扎公仔攞嚟燒咩咁樣啊？ 唔好似你咁爽咁癲嘅 ，OK。 我冇闹佢噶，我自己暗暗地心谂，咁有冇咁卵蠢？讲到名叫噶啦。 嗱，唔系，你啱讲嗰个 case 咧，即系咖啡嗰样嘢咧，对于男人嚟讲咧，男人嚟讲啊，对于沙冰啦、咖啡啦、奶茶啦，系同一类嘢嚟噶。 梗唔系， 大家都系你老母个閪同你老婆个閪啊，都两个閪嚟噶啦，都系閪啫。 遮住个样咧，其实都系认唔到嘅。 夜晚瞓捻咗阿妈， 系啊，都一样嘅啫嘛。 阿妈系嘛？ 咁啊，哎呀，唔好意思，阿妈，我行错床咁啊，最多咁咯。 哦 ，sorry 咯，咁样系嘛？我俾我老豆屌翻我老婆咯， 好开放啊！ 咁捻又唔乱嘅，屌你讲下呢啲无啦啦讲呢样嘢， 冇啦你讲啫。 同埋咧，我觉得咧，有一样嘢咧，有一种礼物咧，系 走唔搭嘅哥仔啊！我想问下咧，即系。买错，你唔觉得做即系买杯咖啡其实系真系好小事嘅咁，但系点解可以咁样都做唔好？系真系所有男人嘅通病咩？我又真系 唔系咁，我即系喺男人角度啫，咁我又唔会嘅。 有冇咁样过法？我已经重复咗，真系你问下桑尼，我嘅形容有几捻 detail？ 我成日嘅形容 detail。唔係佢啲 kind of 做到嘅，佢啲冰同咖啡分開啫嘛，佢咪沙冰咗啦。佢嗰杯嘢都有冰同有 cream 噶。 即係譬如你講佢赤住嗰個 case 咁，當年咧我係計劃咧，即係去好似佢咁啦，好似個個男仔都會噶啦，俾 surprise 女朋友啦。我係有 plan A、plan B 同埋 plan C 嘅，係有唔同路徑。咁我係之前去試探過。 你唔好同佢行山係嘛？唔同路徑。 我係試察過所有環境，究竟咧個擠塞情況去到邊度？係啦。 OK 喎。 跟住係搭船會唔會係會耐咧？計曬時間先做嘅啲嘢，全部都。 呢樣嘢好貼心喎你。 係啦，就係咁嘅。咁我係因為我驚攋嘢，所以我就會試察情況先做。 OK， 咁你后屘系好顺利嘅，即系 mission complete 啫嘛，系 都顺利嘅，叫做咁，可能翻去就唔系坐船咁咯，咁佢又唔会晕船浪嘅。 喂，即系我试过有听过嗰啲男性咧，即系佢包括我自己以前啲男朋友啦，或者 太大镬啦！如果咁样做咧，下出街都咁样咧，我真系玩完噶啦。OK， 唔系，即系我意思系讲紧咧，话即系身边男性朋友或者系我自己以前嘅男朋友都有分别，即系同我分过。哇，我花咗咁多心思去整啲 surprise 啊，或者送啲谂啲礼物，买啲礼物，即系整啲礼物啦，送俾女朋友咁。但系点解？即系但系点解到最后即系佢哋唔 appreciate 不特止佢哋仲要发烂渣？点解佢哋会唔识得去 appreciate 人哋做嘅嘢咧？咁 通常男人犯嘅通病就系、是、佢会讲俾你知，其实我嘥咗好多心机，佢就唔使讲噶嘛。 唔系我唔系你问题，你送啲垃圾俾我即系我连嬲你都嚟唔切咯，我点样去 appreciate 你嘅心意啊？我就系觉得你系咪真系想挑机？我完全嗰一刻我就觉得你想挑我机咯。 咁所以咪点解会夹唔夹嘅问题系咁咯？ 唔系啊，但系有阵时都讲到明，你话中唔中意某啲嘢噶啦，都我都唔明。即系我已经系一个，你问下阿桑尼就知，我系一个何其咁容易送礼物嘅。跟住系我系直情系讲到明我要乜嘢，我要乜嘢。跟住佢话我接受唔到，跟住可以系送第二样。跟住你系咪呆谂咗？